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6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，FM 87.6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杨月楼逼迫广州巨富千金韦阿宝成婚，骗取韦家钱财一案，这一下子在上海传开了。了解这俩人的都知道，这小两口是上有父母之命，下有媒妁之言，给杨月楼定的罪过纯属子虚乌有。杨家、韦家还有上海名流都找到上海知县叶廷春抱怨，希望他能够从新审理。瞧见这么多人为杨月楼说话，韦阿宝的叔叔韦天亮可就着急了，他不希望这俩人成亲，就悄悄地塞了一张3万的银票给叶廷春，希望他能够想办法维持原判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。叶廷春一看这银票可就乐了，可他哪知道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呢。没出几天功夫，上海一家外资报纸头条新闻就是一帮有权有势者贿赂县官3万，要取杨月楼性命。他是一代京剧大师，一次演出引来富家之女垂青，姑娘情真意切，他却为何百般拒绝？大喜之他为何还没有脱下礼服就沦落公堂？一段凄惨的爱情，一个起伏的人生，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杨月楼冤案第四集。刊登杨月楼案件的报纸叫《申报》，是一个英国人掏钱创办的。您想，外国人的思想没那么保守，人家讲究自由恋爱，对这种良贱不能通婚的理论根本就不能理解，所以一连几天那都是最大篇幅头版头条连载。借助媒体力量，杨月楼的案子一下就成了大上海的热门新闻了，上到官府下到百姓全都议论这个案子，再加上人家外国记者小道消息灵通，把叶廷春收受贿赂3万块的事儿一曝光，得所有人的眼睛全盯着，倒要看看你县衙老爷怎么审理怎么解决。叶廷春一看这个是又着急又害怕，天天连觉都睡不踏实了，派人去了好几回报馆，想找负责人商量商量，别再报道了。可是人家申报根本不买他的账，只要叶廷春的人一去，准吃闭门羹。叶廷春没辙呀，扭头又托人找租界领事，希望别把这儿闹大了，一个普通的戏子不值得这么折腾。可结果呢，人家领事一脸的不耐烦，就回了一句话，人家那是言论自由，我们无权干涉呀。得，又给叶廷春撅回来了。要说这社会的舆论就是强大，杨月楼这案子到了这个地步，不光申报上天天报道， 就连大街小巷都有自发人群写的标语。更离谱的是，杨月楼那些戏迷愣是把这大字报给贴到叶廷春他们家大门口去了，上边写着混蛋知县有眼无珠。好家伙，这下更把叶廷春给气着了，他是屋也不敢出，公堂也不敢上，天天在家里边走柳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上级领导这边回话了，叶廷春一看回复了四个字，案件重审。好家伙，看完这个，叶廷春摔锅菜碗踢桌子呀，愁得他呀满嘴起大泡。叶廷春这会儿可是左右为难，里外不是人。杨月楼的案子是他断的，可现在呢，成了一个屎盆子扣自己头上了。3万块的银票他喜欢，可现在拿在手里烫手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那小舅子连哲焕又来了。这么大动静，连哲焕又不聋又不瞎，他哪能不知道呢？他也害怕这事儿闹大了牵连到自己，急匆匆的跑到姐夫家里，一进门就问姐夫，我给您那3万块您没动呢吧？叶廷春不说这3万块还好点，一说这事儿，一脑门的火，就差一脚给这连哲焕踢出去了。花钱倒是好东西，我现在都不敢碰，我怕他烫我手。连哲焕一瞧叶廷春这样，赶紧赔笑脸，哎呦哎，您别着急呀，我这不是过来给您想办法来了吗？叶廷春眉毛一纵，使了一个眼神，那意思是你快说呀。连哲焕张嘴了，上回我给您那钱呢，是想让您呢留一部分，然后给省里府里再送点疏通关系的，谁想您这人手还挺紧，一分都没给。连哲焕这声啊是越来越小，叶廷春那边气得直嘬牙花子，心说你给我这好处合着不是给我一个人的，你要早说不全都明白了吗？这会儿风头正紧呢，我现在送人家都不敢要了。叶廷春一肚子火，还没等连哲焕把话说完呢，一巴掌就拍在连哲焕脑袋上了。好你个小子呀，这话当初你怎么不说明白呀？现在报纸都登出来了，给人家钱谁还敢要啊？上边批文下来了，说让我重审，你说怎么办吧？连哲焕一边揉着脑袋一边赶紧劝，哎呀姐夫，我这不是帮您想办法来了吗？您别急，您呐，给我2万两银票，这事儿我帮您摆平，我拿着钱去省里府里疏通去，您就甭管了，这事儿不能耽搁，要是再晚了可就真成了提着猪头都找不着庙门了。叶廷春一听这个犯起犹豫来了，扭头打桌子里边啊掏出了3万两银票攥在手里头，还挺舍不得。别看这钱呢给我惹了麻烦了，可是真让我把钱送出去，这心里啊还真是挺不乐意的。连哲焕瞧着叶廷春那样，急得他呀火烧火燎的，这俩人是一人捏着银票的一边，谁都不肯撒手。最后连哲焕一使劲，得了您别舍不得了，都到了这会儿了，您倒真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，这钱我拿走办事儿去，您呢就等着听信儿吧。连哲焕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拿过2万两银票，自己先眯了5000两，这才拿着剩下的钱去办事儿。叶廷春这心里不踏实，别最后倒霉事我全赶上了，连钱我也没落着，这不亏大发了吗？就看叶廷春正闹心呢，忽然下人来报，韦家老爷韦天明求见。韦天明，韦阿宝的父亲，嘿，怎么突然找上门来了？叶廷春一脸纳闷，先是吩咐下人带韦天明进来，紧接着这心里就开始犯嘀咕，人家可是广州巨富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我抓了人家闺女，这不是找上门打架的吧？ 叶庭春正想呢，韦天明这边就进屋了。还没等叶庭春张嘴呢，这韦天明就先说上了：“简老爷，自家小女干了些见不得人的事儿，真是家门不幸啊。”听韦天明这口气，叶庭春这心算是放回肚子里了，这才得空观察了一眼眼前的这位有钱人。韦天明浓眉大眼之间透着一股子精明劲儿，身上穿着一件丝缎大褂，不张扬，但一看就是高档货。往叶庭春跟前一站，这气场能压倒叶庭春。叶庭春深吸了一口气，特意挺了挺腰板，扬了扬头：“韦员外，我这也是替您家小女着急呀，一个好姑娘怎么能和一个戏子结婚呢？我这么做啊，也是想断了他们的往来，别耽误了韦阿宝啊。”仙老爷说的是，您放心，我完全理解您的想法，真要是您处理的不及时，我想后悔怕都来不及了。韦天明的态度叶庭春可是万万没想到，心说韦阿宝的母亲早先跑来上这申冤来，不服判决，说要上告，可到了韦天明这儿真是怪了，这么好说话，我得抓住这次机会，赶紧让韦家签了认罪书。想到这儿，叶庭春一边吩咐手下拿出文房四宝，一边冲着韦天明说道：“韦员外，如果您认同我的判决呢，就写个字据，我呀也不为难您家小姐，没收的东西原样奉还，您呢把您家小姐领回家就完了，至于这杨月楼我们怎么处理，那就是我们的事儿了。”叶庭春话音一落，韦天明痛快，拿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了一封认罪字据。送走了韦天明，叶庭春喘了一口长气，总算是消停了一头啊。韦家人再闹，哎，我就拿着这个字据，总不能赖账吧。接下来就剩下上级领导和杨月楼那头了，只要把他们也都摆平了，申报也就不会再胡写了，这场风波也就算结束了。杨家没钱没势的，虽然不会闹腾出圈，可是那些戏迷和报纸的连载也够叶庭春一梦的。叶庭春现在最着急的就是把他那小舅子连哲焕给盼回来，他好知道省里头府里头是否疏通了。还别说，叶庭春等了没多久，连哲焕回来了，同时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什么消息？那就是杨月楼一案不用重审了。叶庭春以为自己听错了呢，拽着连哲焕一个劲儿的问，一连说了好几遍，这才相信自己耳朵没毛病。原来连哲焕自打拿钱走人之后，就先去了松江府，送了知府大人不少银子，希望他能够多多担待一下。紧接着从松江府出来，又急匆匆地赶往南京，想方设法见了巡抚丁日昌。连哲焕多精明啊，他知道丁日昌人家那是一位封疆大吏，即便是给他10000两银子，苦口婆心的把杨月楼说成一文不值，十恶不赦，这丁日昌啊也未必买这账。所以连哲焕为了以防万一，连丁日昌的管家都给买通了，来了一个里应外合，联手把丁日昌给说动了。连哲焕是逐个击破呀，搞定丁日昌，他又接茬买通江苏按察使马宝祥。马宝祥专门负责地方司法行政工作和司法监督，杨月楼一案除了丁日昌审理之外，还得过马宝祥这一关。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，他连哲焕怎么能落下呢？托了几回门路，外带连哲焕那伶牙俐齿，得这些人最后全都认为这场案子就是一个戏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骗人又骗财，不需要重审，只要松江府走一过场，这案子就算是定下来了。从上海知县到松江府知府，一直到南京巡抚和江苏按察使，这些人全拿了好处。杨月楼的案子要想沉冤得雪，那就是一个梦。 有了这些准备，叶庭春这脸上终于有了笑模样了，总算能踏踏实实的睡个安稳觉了。松江府距离上海也就是七八十里地，上海闹得沸沸扬扬，松江府这边也早有耳闻。别看案子不复杂，可轮到谁手里谁都觉得头疼。您想啊，这卷宗里头全是有利于杨月楼的证据，真要是睁着眼睛说瞎话，难免那些戏迷和外国报纸又是一通闹腾。但是这些人又全都拿了人家的好处，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短，更何况南京巡抚和江苏按察使都发话了，说不用翻案，他们松江府要是不照办，这不是给自己添麻烦吗？结果杨月楼被押到松江府之后，知府大人随便一过堂，是既没用刑也没听杨月楼说什么，就草草结案了。转过天来就把杨月楼的案子移交到南桥县审理。这案子别看事儿不大，可弄得谁都不爱管。南桥县的王县令当然也明白松江府为什么把案子转到他这儿，那些官员都左右为难，杨月楼就不明白了，有这么难审吗？这天南桥县衙升堂审理杨月楼的案子，王县令高高在上坐在公堂桌案之前，左右衙役列立两旁，犯人杨月楼也跪在堂下等着受审，所有程序都准备好了，就是不见王县令开口说话，大家伙全愣那等着，一等就是半个时辰。站在两边的衙役全都纳闷，心说今儿怎么了，这是王县令坐那想什么呢？他想什么呢？这王县令啊，就是不知道这案子该怎么审。最后还是杨月楼壮壮胆子跪在下边喊了一声冤枉啊，这声冤枉给王县令吓了一跳，一拍桌子又骂，本官还没问话呢，你喊什么冤呢？我冤枉你了吗？一个戏子还真把自己当成人物了，还想跟良家妇女结婚，你这是什么罪过你知道吗？说完这王县令指着身边的衙役，来给我张嘴二十，我看他嘴硬。就听噼里啪一通嘴巴呀，二十下刚打完，这杨月楼擦擦嘴角的血接着说，我是明媒正娶呀。这王县令更来气了，下令给我杖责二十。这下可真把杨月楼给打寒心了，他原以为换地方受审总会有人帮他说话秉公处理了，可结果呢，这些人头上挂着清正廉洁的匾额，但是谁也不拿眼看看，大清律法所谓的公正啊，纯属是说给有钱有势的人听的，像他们这种普通百姓根本就是替死鬼。一通刑法过后，王县令这伙啊算是消下去了，本来就没有心思审案子，这回更没兴致了，扭脸跟衙役说，把杨月楼给我押下去，择日再审吧。案子虽然没翻，可是杨月楼却发现了一件怪事，什么呢？到了南桥县，自己在狱中的待遇明显比在上海强多了，其实就连公堂之上的刑罚都比在上海轻。在大牢里，杨月楼住的是单间，这铺是床板，就连吃的也跟其他犯人不一样。杨月楼怎么想也想不明白，这天呢就偷偷的问了一声狱卒，哎，这位大哥，莫非是我时日不多了，所以待遇这么好？这狱卒五十来岁了，一听杨月楼这么问就乐了，嘿，杨老板您多虑了，死囚不关这儿，您这几天呐能过得不错，那多亏了一位姑娘。姑娘？您知道那位姑娘姓氏名谁吗？是韦阿宝吗？什么韦阿宝啊，杨老板您还惦记他呢？我估摸那韦阿宝现在啊正在家里头等着父母给他许配人家呢。给您托付的这位姑娘早先是上海有名的小姐，名叫沈月春，后来她嫁人之后就在南桥县安了家，开了几家买卖，朋友也多，他是您的戏迷，听说您是被冤枉的，人家姑娘同情您，帮您打点了不少人， 杨老板，您可是遇着好人了，万幸啊。杨月楼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的戏迷里会有这么一位姑娘。在这之后，杨月楼虽然托付狱卒向这位沈姑娘转达谢意，可沈月春却一直没再露面。没多久，杨月楼就被押往南京定案，沈月春是一路照顾。那么杨月楼的案子，这其中沈月春能帮上什么忙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